北京时间19点整。 京津冀之声， 京津冀之声， 调频100.6兆赫， 调频100.6兆赫， 协同发展，美好生活， 协同发展，美好生活。 一本书，一段情，一个声音，一种印象。 FM 100.6京津冀之声，每天13:30、19点，广播书场。 南京城里的古董小贩胡闹，突然被卷入一宗国宝盗窃案。一盏由台湾同胞捐赠的琉璃佛灯离奇被盗，此灯是明朝大报恩寺琉璃塔在世间仅存的文物。这盏琉璃灯堪称国之重宝，意义非凡。为了证明清白，胡闹着手调查真相，不料却意外窥探到了一个隐藏在清平世界背后的庞大古董黑市，同时还牵扯出了一段建国前风起云涌的历史往事。欢迎收听小说《古玩生死局》，演播满超。 韩警官，你知不知道，假如这两盏佛灯都是真的话，那就必须得毁掉一盏。听了我的话，韩城很是惊讶。为什么？我们古玩行里呢，有句话叫好事成双，不如唯我独尊。假如这两盏佛灯值1000万，那毁了一盏，哎，你觉得剩下那盏值多少钱啊？韩城不假思索地答道，500万啊。哼，错。我伸出两根手指晃了晃，至少2000万。因为天底下再也没有第二盏琉璃佛灯了，所以价格定然要翻上好几倍。我当年就听说过，有个商人花高价买下了一对天下仅存的瓷碗，一对儿啊，拿到手之后，当着别人的面就把其中一个摔了个粉碎，然后抱着另外一个走了。你们这些玩古董的人啊，我真是不能理解你们到底怎么想的。行了，还是赶紧鉴定一下这个佛灯是真是假吧。韩城打开盒子，小心翼翼地把那盏佛灯拿了出来，放在盒子的另一侧，还嘱咐我，哎，胡闹，你可小心点啊，万一是真的，那可就不得了了。嗯，我知道。哎，对了，韩警官，你们通知齐小姐了吗？还没有，在鉴定结果出来之前，我们还不打算告诉他。哎，那就好。说着我便凑上去看那盏佛灯。因为假佛灯我已经研究过好多次了，所以对外形结构我都是了如指掌。看起来这盏佛灯和那假佛灯如出一辙，都是坐托分离的双莲花宝座造型，莲花的大小高度那也都是一模一样。我先是看了看油托的内壁，明亮光滑，尤其是在屋里灯光的作用下非常的有光泽。这是包浆。包浆这个东西是长期使用酥油再加上岁月洗礼才能够形成的，和旁边假佛灯暗淡的包浆完全不同。我伸出手指摸了摸，触碰之处的手感很是温润，并没有生冷的感觉，而且有弹性。我用力压了压，感到内里很坚实。啊，乖乖，我真是从没见过品相如此精纯的包浆啊，至少以我的水平和学识是根本无法仿造出来的。不过我最在意的还是佛灯的材质。乍一开始我就说过， 永乐皇帝在铸造琉璃塔的时候啊，用的是风魔铜。风魔铜的主要成分是红铜和黄金，其颜色呈紫红色，含金量越高则颜色越淡。风魔铜一般分为天然和人造，天然的成分都会比较杂，因为风魔铜中的黄金含量高，所以常常被古代人称为紫金。但实际上，紫金和风魔铜它可并不是同一种东西。紫金是不会生锈的，但风魔铜会。据说风魔铜之名来源于它越经风吹磨砺就会越发明亮。古人常常将天然的风魔铜用于建造寺塔，比如五台山塔院寺释迦牟尼舍利塔之塔刹就是风魔铜所制。而人造的合成风魔铜呢，则常被用来铸造重要器皿。从宋代开始就流行这种做法了，明朝当然也不例外。琉璃佛灯肯定是用风魔铜所制，一是风魔铜耐用又稀有，无论是实用还是价值上都比黄金贵重；二是风魔铜本身的象征意味非常符合佛教长明灯的本质。人造风魔铜的价值高低、工艺优劣就看色，铜多金少则色偏紫红，金多铜少呢又会偏金黄，调配比例达到最好的话，才会呈现出金中透紫、紫中带红的奇异色泽。这可不是普通工匠能做得到的，需要极其高超的技术和丰富无比的经验。我眼前这盏佛灯就是这么一种色泽呀，整体呈金黄色，但是仔细看就隐约能看到金黄之中透着些紫气，而紫气之中又泛着红光。冲这个材质，这就是极品啊。我又把佛灯拿了起来，入手很沉，我一愣，连忙伸出另外一只手拿起了那盏假佛灯，顿时觉得高下立判。黄金的密度差不多是铜的密度的两倍，纯正的风魔铜同样大小同样形状，重量上却是天壤之别。难怪当初苏星海很快就确定从我家里搜出来的那盏是假的了，因为摸过了真佛灯，假佛灯根本就无所遁形。我马上把自己的鉴定分析告诉了韩城，韩城听得很仔细，还问了很多细节的问题，我就拿着假佛灯一一给他解释。临了我正色道，韩警官，这盏从四海当铺搜到的佛灯我可以肯定是真品，是真正的大报恩寺琉璃塔佛灯，恭喜你们了。韩城并没有大喜过望，但看得出来他之前紧绷的神经已经松下来了，他用力地和我握了握手。胡闹，非常感谢你。这对我来说也算是一种解脱呀。这盏佛灯我们还会送到博物馆和科学院做专业和科学方面的鉴定。不过都只是正规流程，毕竟姿势体大嘛。哼，我相信你的判断，你是个有真才实学的人。 多谢夸奖啊。 胡闹，你在这儿稍微等一下，我去拿一份文件。你作为我们请来的顾问，对于鉴定结果还得麻烦你写份报告。 行行，没问题，反正都到这一步了，后面都是小事。 韩城马上关上门出去了，屋子里就留下了我一个人。对，还有一真一假两盏佛灯。我看着那盏真佛灯，心中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。又看看那盏假的，我忽然心中冒出了一个念头。我拿起那盏真佛灯，油托和灯座是正常结合的。我伸手拧了拧油托，心猛地一跳，因为我发现油托拧动的时候居然有一种钟表齿轮转动的感觉，这种感觉可不是第一次有了。我照着假佛灯那个机关的方式拧了一下油托，大 当啷一声，一根细长的金属棒从油灯底座里滑了出来，掉在了桌子上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听到门外响起了脚步声，便不假思索地赶紧把那根金属棒抓在了手里，然后把那盏佛灯恢复原状，放回了原处。韩城开门走了进来。胡闹，麻烦你了。我咧嘴一笑道， 嗨，没事没事，我是好公民嘛。 在写报告的时候，因为紧张所以手一直抖，写出来的字都歪歪扭扭。韩城在旁边看到之后还嘲笑我， 哼，你这两笔刷子呀是真够臭的。 我勉强挤出一丝笑容， 没办法，书读得少又是视觉嘛。 我一边写一边不住地斜眼看着那盏佛灯。在韩城看来，我大概是认真负责吧，所以在不断地确定佛灯的特征。可是在我心底里嘀咕着的却是一个巨大的问号。为什么这个佛灯里面有机关呢？无论是从品相、铜质、包浆等等来看，这都是一等一的古玩珍品啊。历史的精纯和厚重都留在了这盏佛灯之上，倘若加上灯芯添上酥油，这灯定然能够发出普照世人的佛光啊。我相信就算是苏星海来鉴定也会拍案而起，说这是珍品的。但偏偏就是这么一盏珍品琉璃佛灯，却有一个如此诡异的机关。我口袋里藏着的铜制钥匙是真实的，这钥匙是金陵三杰分道扬镳的时候胡青山交给苏兴江和齐丰年的。虽然本来号称只有两把的钥匙，却出现了第三把，这一点诡异非凡，但起码钥匙这东西它是近代的产物，而真正的永乐佛灯是不可能会暗藏一个正好放钥匙的机关的。假如我不是无意间发现了那个假佛灯的机关，那我此刻就不会知道这盏佛灯也是假的。而只要一想到天底下居然能够有如此精湛的赝品，我就觉得一阵毛骨悚然。这到底是什么人啊，有此等功夫？我突然脑海中产生了另外一个疑问，齐丰年带到台湾去的佛灯会不会就是这盏更接近真品的假佛灯呢？因为佛灯现世不过短短个把月呀，而这盏佛灯怎么看都不可能是新仿的，那上面没有留下任何机械加工的痕迹，这说明是纯手工仿制。而人造风磨铜那可不是个省力气的活，一个月内能做出来，哼，打死我都不信。但是我也不敢肯定，毕竟这盏佛灯它是假的，而一直以来齐家的佛灯都号称是真的。而我之所以不告诉韩城，一是因为此刻让警察以为这是真佛灯对我是最有利的，另外一点就是我认定了齐家就算看出问题来他也不会说什么，因为佛灯的真假和他更有利害关系。我需要让所有人都以为真佛灯已经完璧归赵了，这样才能够吸引别人的注意，因为我已经决定了，我要找到那个宝藏。大报恩寺遗址上那尊残破的石碑就是寻找宝藏的线索。本来我不知道也无所谓，但自从发现了那三个锁眼儿，又被人跟踪之后，我就觉得线索已经是暴露了，就算我不去找宝藏还是会有别人去找的。再就是苏星海的一番话对我触动很大，所谓历史就是先人们曾经经过的风浪，如果真的因为我的不作为而让先人的努力付之东流，那样想想心中还真是有愧。好，完事了，给你吧。决心已定，我终于在鉴定报告的最后签下了自己的大名， 然后大笔一挥，对韩城一乐。韩城看了看报告，满意的点点头。 辛苦了，胡闹。哎，韩警官，我想请你帮个忙。 说吧，来而不往非礼也，只要不犯法我就帮你。 是这样，我想请你放了陆素心，他跟这些事儿其实没有任何关系，也对黑市交易的事情毫不知情，我可以以人头担保。 谁要你人头？哎，就那么一说。至于那天他在现场，其实他是替我去的，因为我听到消息说真佛灯可能会出现，陆素心是出于一片好心，这才反正刚巧就让你们给抓了。 听我说完之后，韩城笑了一下。 行了，你放心吧，胡闹，我们已经调查过他了，他没有违法犯罪的嫌疑，只是陆素心当时出现在了不该出现的地方，我们按照规定还是要拘留他几天。不过既然你这么说了，那这样你做个笔录证明一下他的情况就行了。 哎，好好好好好。韩城看我这样忽然问道， 哎，你小子不会是对人家，哎，人民警察不能跟人民开这种玩笑啊。 是什么跟什么呀，哪跟哪儿啊。 哼，你不承认拉倒，人家倒是对你挺关心的，问了我们好几次你有没有事。 韩城一边说着，一边小心翼翼地收起了那盏佛灯。一旁的我心中就又涌起了一阵内疚。韩城让人带我去做了笔录，签完字之后，他们让我在大厅里等着。我等了半个钟头还不见人出来，闲来无事就到大门口瞎转悠。忽然一辆警车呼啸着冲了进来，我以为车上会下了一群蒙着脑袋的犯人，但是抬下来的却是一副担架，那担架上是一具尸体，盖着个白被单。 一个老警察跑了过来，问车上下来的警察， 哎，你们这怎么回事啊？ 啊，这是有船从凤台陆水利风景区一带的湖里捞起来的，他们就马上报了警，我们到的时候人已经死了至少两天了。 水利风景区那一带我知道，是秦淮河和南河交接的流域，水资源丰沛，没想到居然从河里捞出了一具尸体。 只听这个时候老警察又说， 那怎么不送医院太平间啊，运来咱们这儿干什么呀？ 又一个人从车上爬了下来，这个人警服外面套着一件白大褂，应该是随车的法医。 哦，老张，是这样，这个人在水里泡了大概有48小时了，因为正好是专案组正在通缉的犯人，我们就带回来直接做尸检了。 听到专案组三个字，我耳朵顿时竖了起来，但又不敢走近，我只好站在了一旁的台阶上，因为在高处能看得清楚些。那个被称为老张的老警察走到担架旁，他掀开一角看了一眼，立马转过头去， 哎，行，知道了啊，那你们赶紧送鉴定科吧。 就在他掀起白被单的一瞬间，我看到了被单下那具尸体的脸。虽然已经被水泡得很浮肿变形了，可我还是一眼就认出来了，这个人是峰哥的心腹，那个操着一口京腔的矮胖子。他怎么死了？韩城不是说他和峰哥一起跑路了吗？就在我惊疑的时候，身旁突然有个声音问道，你在干嘛？我低头一看，陆素心站在台阶下面奇怪地看着我。 我 指了指那边，却发现担架已经被抬走了。陆素心撩了一下头发，淡淡地说道，走吧。在公交车上，我和陆素心并肩而坐。他穿着干净而朴素的衣服，原本的长发已经剪成了齐耳的短发。 哎，你这头发是里边